然我不在这里长大，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昨天呢，小何上一家复印店要复印这个身份证，因为没带零钱呢，就掏出了一张100块钱和身份证呢一块放在柜台上了，然后跟店员说：“您好，我想复印，不过我只有一张100的，这行吗？”这服务员呢还挺严肃的：“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复印人民币，就算你有身份证也不行。”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您看，这就是语言上的误会，说什么小何他也不敢印人民币呀。这天呢，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了同事小马儿。 那怎么看你今天这精神状态这么不好啊？ 别提了，昨天没睡好，都是我那儿子闹的。 你儿子又怎么了？ 现在3年级了吧，每回考试成绩都特差，平时我给他听写，10个字有8个字写不出来。 那你也不至于睡不好觉啊。 是这样，昨天晚上吧，我一朋友来做客，看见我儿子之后说：“哎，您家这位少爷肯定墨水不少，成绩一定不差。” 这还拽上了。 我心想他拽我也拽吧，就说：“惭愧惭愧，这个孩子现在依然胸无点墨。”没成想这话让我儿子听见了。 这孩子一定伤心了吧？ 那倒不是，等我送走了客人，刚一回屋，这孩子对我说：“爸爸，你以后见了人可别再说我胸无点墨了。” 孩子那是要强。 我就说为什么不能说呀，他倒反问我：“刚才您是不是说我胸无点墨了？”“ 你是说了呀。” 我说：“没错啊，怎么了？”这孩子就说：“现在我才明白，我学习不好就是因为没喝过墨水，所以刚才我已经在您的书房里喝了一大杯了。” 结果小马儿一家带着儿子就奔了医院，直到很晚才检查结束，确认了没问题才放心。要说喝了墨水就能有学问，那咱别每天去学校苦读了，一人来几听墨水就行了呗。其实这完全是语言上的误会。咱们国家的语言呀，博大精深，十分值得深入研究。下边先来听听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就是啊， 您看我们这个老伙伴白全福 啊， 今年60多岁了。 67呢，一朵花还没开呢。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100多岁了。 就是，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就是， 你可别看岁数大， 哎， 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儿了？ 哎呦，你这朵花儿太鲜艳了 啊， 太美丽了。 什么花儿？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娇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万年青 仙人球。 这仙人球啊。 啊， 净刺儿。 净刺儿，对呀、啊，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 哎， 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哎，也说不好， 基本功好 啊。 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 嗯， 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 哎， 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就是，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对， 肌肉 啊，表情，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哎，

更不像话， 更不像话。 哪个女同志说话艳语莺声 啊？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干见了 啊。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你累吗？ 哦，不累不累。 看看， 哎， 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嗯嗯， 饭已经给你做好了。 是是， 你赶紧吃吧。 哎哎， 这听着多舒服。哎， 对， 艳语莺声 啊。 小燕儿，抓抓抓抓抓抓抓的。鹰，如果说你一回家， 啊， 你老婆说话艳语莺声 啊，好听， 非被那吓跑了不可。 怎么了？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啊，你媳妇一看见你，啊，你快点来， 你 啊，这边来，我跟你没事，我跟你说 话，这干嘛呢？这是， 受不了，受不了。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哎哎。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你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就是 这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嗯， 要向群众学习。 嗯， 生活当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对， 现在可也有一种人， 嗯， 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怎么了？ 我在天津， 嗯， 我们家是用液化罐， 啊啊，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嗯， 我想换去吧， 换，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 嗯， 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嗯，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 啊， 你听这头一句话 说什么？ 哟，常大爷， 嗯， 您没气儿了， 我，啊， 那个。没气儿了。 是你没气儿了，是惯没气儿了。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是啊，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说什么？ 我常大爷， 嗯， 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这都不像话。 我说啊，嗯，没事，我们爱断着玩，你管得着吗你？ 断着玩， 推着车呗，我回去了。 不换了，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啊，那饭怎么办呢？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哎，省事了。 到了饭馆 啊， 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嗯嗯，就是溜大肠。 叫了八两米饭。 八两吃得了吗？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呀。 哎，省着做饭了。 溜肥肠八两米饭。 哎，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 啊， 端着好几盘菜。 嗯， 他一边喊一边找人。 嗯嗯， 哎。叫谁肠子？叫谁肠子？ 啊？ 叫谁肠子？ 谁的肠子？ 我说，那是，那是，那是我的肠子。啊，你肠子？ 嗯。 怎不粘呢？ 嗯。 这肠子你的？ 嗯。 这肝儿呢？ 肝儿。 我说肝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肝儿。 哈，净剩肠子了。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 哼，能不别扭吗？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 啊。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嗯。啊，也是吃饭的。 看这意思他找座儿。 哎。 一眼他看见我了， 嗯， 就站在我眼头了， 嗯， 冲门口那几个人喊， 嗯， 哎，哥几位别走啦， 嗯， 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啊。 我说您请坐吧， 嗯， 我早就完了。 呵， 你还来晚了。 嗯， 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啊，怎么不吃了？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哦，拿家吃去了。 到家吃完饭， 嗯， 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嗯，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 嗯， 我们家常断气儿，谁的肠子？ 嗯， 我还这就完了。 嗯， 嗯，我这正琢磨呢。 啊啊， 外头有人叫门， 叫门， 舅舅。 嗯。 舅舅。 哦，你外甥来了。 我外甥找我。 干什么来了？ 我外甥手特别巧 啊， 修理个半导体呀、啊，修理个收音机，修理手表，他都会。 哎，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 嗯， 木头座钟， 啊啊， 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 哎， 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 嗯， 哎，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 嗯嗯。 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 嗯， 我这正想着呢。 嗯， 他那喊， 嗯， 舅舅。 嗯， 我说谁啊？ 嗯， 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嗯， 我这就完了。 嗯， 他给我送钟来了。 嗯，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 啊， 出去。 怎么急了？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不会说话。我跟他这一喊， 嗯， 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给劝架来了。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 啊， 切，这孩子不会说话，看他把你舅舅给气的。 嗯， 给你舅舅送钟， 嗯， 假话吧？ 是啊， 甭说你舅舅没死， 啊， 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钟， 那应该说 向遗体告别。 哎呀。哎呀，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欢笑每一天。我是韩健。下班回到家之后啊，小何想把小马他们家这事儿啊跟佳佳说说，让他也乐一下。一进门他就发现佳佳烫头发了。 嗯，宝宝，这个发型还不错啊，看上去挺适合你的。 是哈，美发师也说这是今年最流行的了。对了，今天烫发的时候还出了点小意外呢。 哟，不是上你了吧？ 哼，那倒不是，就是刚烫上头发没一会儿，这位美发师就出门轰走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 卖糖葫芦的碍他什么事儿了？ 那理发师刚回来，我就问他了，怎么回事啊？这卖糖葫芦的怎么了？ 是啊，出什么事了？ 美发师说了，我这刚给您烫上头发，他就在外面喊，烫葫芦，烫葫芦，这不是明摆着捣乱吗？ 这也太离谱了。 谁说不是呢？烫完头发刚出门，就看见一位我多年没见的大学女同学，人的变化真大呀。 有什么变化呀？ 她脸也白了，头发也长了，比当初更有气质了。 那你夸他了没有啊？ 我夸了，我是想照刚那样，我夸他，可是我一张嘴就说成了，你头发也白了，你脸也长了，你这 原本的一句好话，一张嘴儿，哎，说反了。日常生活当中啊，语言是咱们最常用的交流工具，这工具要是使好了，会有它独特的魅力。所以说语言也是一门学问的。来听听苏文茂、赵佩如何说的相声《反正话》。 这回这么样 啊， 再说一段，您出个主意，我随着。 咱们这回不唱了， 咱们说一段， 咱说。 哦， 咱要说什么呢？咱们说一点反正话。 我反正话， 您能说吗？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我要说正的， 我说反的。 你能跟着我来？ 能来。 我先说。 你先说。 我的桌子， 这没什么。 嗯， 这谁家会说？我的桌子， 嗯，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我们俩这分桌子来了。这人家剧场的桌子，咱俩谁也拿不了走。我说桌子，你把它翻个。 哦，把桌子翻个。 哎， 那行。 我的桌子， 我把它翻。 不行不行，不是不是，哎，不行， 你这拆的，你这劲头还不在小处啊。 你把桌子翻个， 不是把桌子翻过来吗？ 腿朝上多难看呢。 啊， 你把这字翻个。 哦， 我说桌子，你说子桌，这叫一反一正吗？ 把这俩字翻过来。 哎， 您这上字我给挪下边去。 哎，对对对对， 下字挪上边， 一反一正， 这好说呀。 啊， 来来来，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这对。 我椅子， 我子桌， 这对。我条案， 我子桌， 我茶几， 我自桌，